很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住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 好，回到我們第二節了。我忽然之間有個想法，因為剛才在咪後聽 Lance 說，就說其實很多女性都會玩這個社交網站的，即不重要的可能是要性伴侶也好，或者是同不同 的需要也好，可能是有些是黏肥、又或者是不同的癖好，我想即斷估這樣計。其實變成現在這個男女之間的關係呢，其實相對來說不是很重真實感情的關係，我可不可以這樣去理解？所以他們可能、性關係可以很正式地有一個性關係、跟著、我要發泄或者是某些癖好的或者是需要的，可以 很坦蕩蕩地去講。當然以前可能某程度上的壓制了，但是感覺上面，譬如我們 的上一次也都提到了不同的家庭，我可以結婚離婚生仔不生仔，我要怎樣，我要獨立我要獨立，即是兩邊男有工作女有工作，即是那個的感覺上面呢，其實我覺得很分離啊，即每個人都是為了自己的需要而去建立一段的關係，即不是為了一個關係的需要而建立一個關係。 我想在六七十年代之前的香港呢，女性都還是很被動，還是很依附，甚至如果用學術啲講就很物化。 如果你物化邊嘅係邊個物？ 物品個物。 物品嘅物。 嚇，物化。 或者女性都好似一個物品。 物品嚟嘅啫，貨品嚟嘅。咁、okay, 如果你翻去睇一套電影咧，就係、講我記咗一個男與女，其中嘅女主角咧就係鐘楚紅，就講緊以前個社會好辛苦啊，跟住佢又俾人非禮啊，俾人裝沖涼啊，因為啲屋企啲公共地方揀樓啊之類之類，咁跟住佢就心諗，不如是但我揾個男人拍咗碼頭。有个男人保护我啦、其中一幕好深刻咧，就系佢间房好细嘅啫，咁中间四张台食饭，跟住冚唪都系碌架床。食完饭，佢就带钟楚红上碌架床，闩埋帘。 哦，即系屋企人其他都喺度。 唔系屋企人嚟，大家一齐住嗰啲大棚嘅地方咁。咁、当然呢个系戏啦，但系戏都系反映紧个社会啊。咁你想以前啲板间房啊，以前嗰啲一梯几伙啊，咁、你除非。冇性生活嘅啫，如果唔係，應該大家都好即係張揚噶啦，咁但係以前就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女性翻嚟就係咁噶啦，咪、結婚生仔咪就係做呢啲噶啦，你邊有其他嘢咧？反而係呢八十年代到而家開始咧，即係慢慢女性喺香港即係叫做學業有個機會啦，九年制教育，跟住喺社會冒起頭來之後咧，其實男女呢種關係開始就好微妙。以前你好难先揾到啲所谓好叻嘅女性啊，只有好叻嘅男性嘅啫。女性读得到书都叫做好啦，吓， 有书读已经好唔简单啦。 所以我记得以前听过王前麒廉啦，好耐年前八十年代嘅社福处处长讲，就算系以前做到好高级都好咧，其实男女都唔同酬嘅政府。 哦， 系啊，都仲系一段时间先争取平等，所以其实都系呢。八十年代以後落嚟咧，先至開始咁有平等啊，咁兩邊嗰個尊重啊，先咁多。所以你一係咁之後咧，其實成個男性嗰個結婚生態或者嗰個相處生態就好唔同， 成個生態都唔同曬。 好唔同係，即係男性以前只有你幾窮都好，男人都有尊嚴嘅，佢覺得係咪？即係屋企都仲有個女性，就太太或者老婆，跟住有仔女，即係嗰種嘅生活形態嘅家庭結構， 佢都係重要嘅。 係啦，我好記得我聽我阿媽講，我阿公即係做裝修判頭咁樣，即係總之翻到嚟今日唔開心，喂，翻台 係啊 ，O K 係啊，收唔到錢咁就嚟㗎啦，咁樣咁啊，咁啊，大家就喂。阿爸嬲啦，咁啊唔好咁多嘢講啦，大家咁咪咁，即係以前都仲係咁專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平衡咧，嗰個唔平衡咧， 件事男人就平衡好多嘅。但系而家个社会平衡咧，男人就好唔平衡。 我好中意呢个位啊！ 因为你隔篱嗰个女性，可能大家大学一齐毕业，但可以啊，佢缝，你就劲劲更过更，系嘛？你都喺度劲劲共都系咁样，差唔多。佢就唔知点解，咦？ 已经飞咗上去啦。 有时女性喺商场上咧，佢唔系咁讲求咁竞争咧，有时更加竞争到。因为管理学上面讲咧，就系我宁愿请一个听听话话、冇咁竞争性嘅人坐我楼下，好过搵个系咪你好搏杀，有机会坐我楼上嗰个啊嘛咁。咁唔知咪因为咁咧，解释到咧，我家姐工作上喺人喺佢个部门系唔顺境嘅，但佢系好顺境。当个部门系狂炒人嘅时候咧，唯独是佢有加薪添，佢加20%人工俾佢 嘅。哦，因为佢太重要，由于佢可以应付到呢个压力嘅需要。 一来啦，同埋佢同老细讲，不如你唔好加啦，嗰20%即系留翻啲同事啦。 好 understanding 啊，真系觉得你。 但系老细话，就算嗰20%都救唔到咁多人啦，即系你人工未去到，你唔系100。即一百万一个月啊嘛，你100万一个月，你20万一个月就可以就话救咗一个人啫。 咁老细又会咁啊，即系佢都系会加俾一啲底石啲嘅。咁如果你乖嘅，又或者系即系你同其他人嘅关系好，你又唔系搞事嘅，你又唔系搞我嘅，咁样咁梗系中意你多啲。 咁所以喺商场上工作上多咗呢啲女性抱头嘅时候咧，其实男性你要揾地方去揾伴侣，其实系难咗好多。即系同喺以前里边，你真系觉得。即是在以前的社会70年代的社会，男人一定是高过女人，就算我几差都高过女人， 所以那个可选择度是少了的。 是的，现在呢你读得书有机会人家跟你一样甚至多过你啦，或者大家差不多出身跟着他进取过你的话，或者叫不要进取，总之他肯再努力多一点，再读得书或者一些身份一些认可的时候，他就砰砰声去啦，你又停了在这里的话，所以那个画面呢，对于要一个男性要在加密上第一次所讲的社会对他的期望，你应该但见到那个的交友市场交友状态这么多挑战压力的时候，其实 而那边又这么开放的时候， 男人是不跟着女性因为经济能力独立了之后，其实真的即用马克思主义讲，你有个生产工具你自然就有地位但如果你用 layman 啲讲，我搵到钱，我搵到食， 我想乜要你啫？ 系啊，所以佢情感嗰个需要系更加强咯。我喺读大学年代已经听到有啲即系老师们啦吓，其实佢都系觉得，即系我唔系要一个长远嘅关系，但我想有一段好嘅感情，一个好沟通嘅过程，因为嗰个名分对嚟讲唔系最重要咁。 咁呢啲系好合理嘅事嚟嘅啫，我又觉得系。 你而家咪觉得合理啦？ 系啊，但以前唔合理。 系啊。 哦 ，OK。 以前就即系喺个依附嚟噶嘛，即系以前会中意嗌我叫咩太，我叫李太，我叫王太。即系你好似咦？ 个名要识字嘅， 仲系乜叫女士啊？咦，李女士就咦，即系话你未结婚的女士咁样，就唔系咁。而家唔同啦，开始女士话结咗婚都好。你嗌翻我自己啦，係嘛？你唔需要同我加一個夫姓啦。所以有一輪大學有一扎嘅學者將個夫姓除咗落嚟嘅，係 咩？ 係啊。哦。咁初初咦係咪離婚咧？收下料咧，無啦啦叫我唔好咁叫咧。嗱，最出名嘅啊呢個係唔係咧？佢係咪離婚？唔敢講啊，唔好講人哋啦，費事噏錯咗。 噏錯咗。 係啦。但有啲肯定係嘅，就係我哋有啲社工界嘅老師咧，翻大陸之後咧，就更加唔可以用夫姓。 点解啊？ 因为大陆男女平等系好强调，女人系唔会用夫姓，系啊， 大陆喎， 系啊，你有机会翻去研究一下， 真的吗？ 系啊，所以翻到去佢唔可以再叫咩太咩太，冚唪唥用翻自己嘅真名，就唔可以加个夫姓喺前边。 我真系好新鲜，我觉得呢样嘢。 你由文革落嚟，由江青落嚟，女性能顶半边天， 哪有？ 系啊，咪江青嗰时咪可以啦，系嘛？跟住成个。他们的文化是男女相对平等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即香港这么多的男性，即是或者是大陆的女性都还这么想在香港即是找那些男性？如果他那个的 你说13亿里面，我说的是一个专业的界别里面，有知识界别里面就很平等了。那你去回如果农村啊，或者你三四线那些，那当然是像70年代、60年代香港那种男女关系 的模式。但是那些有时落到来 佢見一見香港嘅狀況，佢都開始轉變。 其實 我接觸過一啲唔少嘅真係落咗嚟香港嘅女性咧，佢哋好唔中意嘅。係 啊， 係因為其實第一地方細啦，第二佢哋覺得其實佢淨係佢想要張身份證嗰陣時，佢就好渴望嘅。攞到之後，其實佢唔自在，佢覺得佢反而懷念翻佢喺鄉下嗰啲好自由自在嘅時光。即係嗰啲嘅屋企人又好啊。亦都好多嘅對而家嘅伴侶嘅批評啦，甚至乎真係好多。 你講呢個咧，我又可以即係一個悲劇例子嚟嘅。咁我阿爸嘅 friend 嘅 friend 啦，係嘛？總之就咁，佢即係之前就即係由因為佢結咗婚之後咧，佢太太本身嘅原配咧就冇生育能力嘅，咁後屘就收養咗，冇生育能力，生唔到仔嘅。咁即係佢哋之後收養咗一個即係一個女啦。咁但係好唔好彩，即係佢之後個女大咗之後咧，即係同嗰個佢太太，即係本身即係直頭搞到攞刀斬人之後，就搞到失蹤咗，即係離家出走。到最近佢真因為想要傳宗接代，十幾年即係十年前到咧，就去大陸農村買個女人落嚟，三十幾歲嘅。咁一 買落嚟， 買落嚟俾錢，真嘅白，唔知四五萬蚊。 仲可以買計㗎。 仲有即係十年前到，咁結果而家佢又嘅個太太，因為即係同佢爭年紀好大啦，即係佢落嚟嗰陣時香港，佢個女人三十幾歲嗰陣時，佢六十歲啦。咁佢最搞嘢就係咩？見到咧，佢抱個仔落街啲人，咦？你個孫嚟㗎？阿咩叔？佢唔係佢個仔嚟㗎。咁而家結果就係佢都同呢、這個即係、就是、大陸太太即係有分開。點解？因為佢又唔想嗰個大陸太太出去做保安員、做養家咁樣話佢之類咧。咁其實呢啲婚姻嚟自好多喺天水圍啊，或者喺屯門咧，好多呢一類，譬如老夫少妻啊，即係個男性係為咗所謂傳宗接代，或者覺得我唔想俾人睇唔起我終於要結婚咁啊，而去大陸去揾一啲即係去買賣好，或者叫做呃呃氹氹啦，落到嚟好多女性都話哦，原來香港咁細㗎，原來啲嘢咁貴㗎，即係佢哋好呢啲中港婚姻嘅悲劇好多咯，就係、是、但係呢一即係嚟緊呢十年就調翻轉，可能因為即係沿海城市即係大陸女性嗰個質素高咗，所謂即係話學識啊或者收入啊，佢哋即係個見識高咗，反而係我哋呢一代都有香港男仔願意揾一啲同年紀差唔多嘅內地女性結婚都多咗咯，所以就形成即係此消彼長之下。香港專業的女性就更加多誕生的趨勢形成了。 我又感覺上面有兩個位置，究竟我又想問一問竹水，究竟哪個位置比較多一點，或者是個現象又是怎樣？究竟是香港的男性在香港找不到女性，因為那些女性可能有一大堆已經可能在這裡了，是不是找不到同等的要去大陸找，還是他覺得大陸的女性是即比較吸引？ 很複雜地說呢，香港的女性被人冠稱 港女， 港女啊嘛，係咪？港女嘅意思即係有一堆嘅附加值喺度啦。附加值其中一樣嘢就係香港男性接受唔到嘅嗰種 物質上面嘅， 係啦，或者而家講嘅收兵啊，而家講緊即係女性嗰種權力大咗啊，男仔又去唔到啊之類之類。咁呢個畫面有一個咁嘅現象咧，頭先所講即係嗰啲學識啊、經濟能力提升嘅時候，自自然然呢種嘅即係可能性就增加啦。咁亦都有啲例子出現咗之後，咪社會開始咁講啦，咁就有呢啲文化啦。咁跟住啲男仔，你話佢要去揀嘅時候，有時佢唔係佢唔想揀啊，咁啲女仔都唔會， 都唔揀佢， 係啦，都唔睇佢啊嘛。咁唔睇佢嘅時候，咁佢點咧？咁佢一係就齋仔咯， 齋仔 係咪？一係咪就去佢揾即係揾外快咯，咪去外邊揾咯。咁以前年代一定係最近嘅，係翻大陸啦，再唔係咪去台灣啦？不過台灣嚟香港難啫嘛，如果唔係就可能啲人覺得台灣女仔咪仲好啲添。 大部分都應該係 嘅。係啦，即係嗰個文化啊，嗰種素養啊，嗰種處事啊。係 啊 係 啊。 因為國內我覺得最唔同嘅而家就係佢經濟開放之後咧，佢哋啲單位啊，即係佢睇市民嗰個 unit 啊，賺錢個單位值咧，我哋講緊幾多十萬，最多幾多百萬。佢哋講緊幾多個億？有個係最少由億開始嘅，一個億。即係閒閒地喺個省搞呢一個億啦，一人一蚊都一個億啦，咁樣即係嗰種嘅畫面咧，係啊，同係你想象唔到嘅。所以就算而家你話男性上去揾咧，都冇以前咁容易啊。除非頭先我所講，你去揾啲二線、三線，嗰啲嘅機會就會大啲咯。咁所以你成日，所以我少少覺得香港嘅男性係要自強嘅啫，係辛苦嘅。 即原來你 好多位都好受壓迫嘅感覺。 係啊，原來你讀書唔係咁叻，你係遲啲發展，但你又唔知道，你一直俾人蒙蔽喎。喺呢幾年打官司咧，先至係啦，先至打官司就先原來，即係頭先你嗰件事都係我哋睇完書嚇，乜原來咁噶？係特登做咗個positive discrimination。啊、令到男仔渣啲嘅，提高啲，等你好好地有得發展咁。但上到去個社會嘅空間啊，或者我哋男仔自己嘅成長個社會氣氛咧，唔係咁優厚嘅時候咧、而加上個社會咁大變化咧，其實而家男士嗰個嘅心理質素。在我們的行業裏面我們都很關注 很關注你覺得 最嚴重的或者是 你見到的令你最在意的那個問題在哪裡即是看男士來說或者是男性來說 又是如果複雜說剛才說當那個人二十多歲都還在找自己尋找自己的時候、如果你是、低下階層基層他就好一點、因為那件事發展他可操控性強因為那個變化不大可操控性強去到35歲左右就有個 mid-age crisis 一個中年危機他都還容易啲應付、但是專業人士呢你去到大學畢業24、5、你搞多兩年讀埋個 master 打呢今天26、27、28出來做事不夠5年呢跟住你又到35岁嘅时候，你 就已经有危机， 就中年危机啦。 忽然之间就 系啦，咁你到危机之后咧， 做唔到几多年嘢。 系啦，你根本你过去个 review 冇货卖嘅， 哦， 你中年危机就好辛苦啦，好辛苦之后咧，你过唔过到嗰两三年咧？你过渡到嘅进入40，咁就好啲啦。过渡唔到嘅拖住嗰啲咁样嘅负资产嘅能力，系嘛？个信念啊，嗰啲经历啊，进入去40岁咧。跟住喺臨尾喺第一個退休，嗱即係60歲前嗰20年或者55歲嗰15年，你點樣玩呢15年呢、如果你玩唔起嘅話咧，你成個人咪沉咗落去。咁如果你屋企啲仔女嘅問題你搞唔掂，跟住可能你到30歲嗱聲結婚，又諗住生仔或者再遲多幾年生仔， 再大啲， 咁啊成堆嘢咁湧埋嚟嘅時候咧，其實。而家專業人士嗰個嘅心理質素咧，就更加辛苦。 咁其實都好攞命下喎，佢又要專業，但係心理質素又會更加有負擔。 因為香港有一個 myth 咧，就覺得專業人士係啦，就係、是、等於好。 係啊， 但其實專業人士係攞咗基本資格咧，攞入場券咧，即係你可以入場券嘅啫，但係裏邊冚唪唥都要消費嘅，而唔係攞咗入場券之後咧，任你攞任你食，唔係自助餐。好多人以為咧就入半島自助餐咁樣，我俾低700蚊揾到嘢食啦咁樣，唔係噶，俾低700蚊之後，逐樣嘢食，逐樣嘢埋單 嘅。Good point 嚟嘅，即係我有啲 friend 咧，即係都好專業下嘅專業人士，女性嚟嘅，即係佢去到我呢個年紀咁樣咧，即係其實都幾大。 18啫嘛，你話係嘛？ 是18是都是即是他们看不上眼 even 身边是专业人士都 是啊 即是看得上眼的当然结了婚啦是吧但是身边 或者离了婚啦 离了婚都还好一点但是如果他可能结了婚 你不斗得的嘛你正常人、你不要说正不正常但是一般人不会 一般人斗得的判 断是不会去斗不会主动去斗他啦但是在他身边的群众里面都很难搞 啊、 你不要以为专业人士上面即是好像 个 普通 假象来的myth来的例如我的朋友做大律师这样、他要租个 chamber 出埋一间房子、不过你找一间 decent 的 chamber 你可以接多些客因为那间 chamber 谈判资金大状大把嘢做的时候、你帮手一间房子26000一个月 啊、 即是你什么都不做你还要租楼、你不要忘记你还要住、你只要 office 都要26000交租、但你的生产是大律师的 就很大他又不可以住劏房 这些劏房来的那间房子的你不要以为很大、你只是几十尺的、 哇 你跟着 你做会计那些你又要考 paper、出来、你那几年去考你可以是肥的、又要上工又要冲又要考、他下一步是怎么样呢其实他都是不清楚的。 他自己都不知道的。 是啊。跟着你讲其他医生更辛苦啦。 医生 是啊。他6年下来之后跟着还要考啲专业试啊是吧你还要可能拿 fellow 啊跟着或者你还想其他 expertise,specialize 啊那些东西全部都不是你可以 平面見得到，我哋見到佢，咦，有書讀，有專業人士資格， 好似好正， 就正啦咁樣。其實佢捱係啊，捱後邊嗰啲時間，即係大律師為計，你讀完四年大學，讀完一年 full time PCL， 跟住要跟一年 pupil 做大律師嘅話咧，嗰一年 pupil 係冇錢收嘅。你谂下嗱，四年再加一年再加六，系六年先开始赚钱。赚钱如果你去揾间 law firm， 你又要俾万几二万蚊租，嗰啲压力你谂下，人哋讲好好听啊。 所以而家啲爸爸妈妈咧，成日同啲仔女讲，你第日大个咗要做专业人士咧，其实系一个幻觉嚟嘅。 系啊，我之前睇过一个研究报告都会讲咧，我俾嘅意见就系、是，其实而家。反而基層的讀完中學出來呢，他可以變化的東西更大，沒有負累。我今天賺到一球這樣， 心都沒什麼負累， 我就去了。但是專業人士呢， 你讀大學那一下，咦，什麼這樣的？他讀中學沒有知道那麼清楚畫面的嘛， 以為很美好的東西， 就博了。你嗰讀嗰六年醫，你估你一定畢業噶、 嗯？ 你估你一定 pass 噶？係、嘛？你畢業 pass 之後出嚟做 houseman， 跟住再捱再去，你或者開診所， 係 嘛？呢一扎嘢冚爛都係唔容易咯。 哎呀，我咧忽然之間腦入邊咧浮現咗有啲嘅影像咧，就係、是、咧、去診所睇醫生。 嗯， 咁啲醫生哥哥嚟，即係我叫佢哥哥，其實佢都廿歲廿零歲嗰啲啦。咁、真係你其實診所好辛苦噶，你見到啲醫生咧，佢一個星期班足七日嘅。 係啊， 哇！我心諗，我打份工，我翻五日我都唔咩啦，最好俾我翻四日。但係你要翻足七日啊，雖然話係早間晏間咁樣樣去分，但係冇人生噶喎，你可以想象。 係啊，好慘。 仲要困喺個房仔入邊。 係啊，冇社交㗎。 淨 係 睇傷風感冒，係咯。 係啊，佢哋嗰啲如果係幫一啲聯營咁樣咧、就希望有時咪開埋夜診啊，咁邊個做啊？咁一定係你啦，唔通你要我嚟啊？是不是那一定是你啦，跟住啲 dirty job 那些監問你啦，中間放飯時間是長啊，兩粒鐘啊， 但你不可以做其他 事， 你做不到其他事， 有沒有睡覺啊，或者打機啦，或者剩啦，咁跟住你又要還錢啦，你要還大學債啦，如果你屋企一般的經濟情況，可能在大學開始要借錢啦，所以真係呢個要重新要再想嘅，即係究竟而家個男性我哋應該行咩方向咧？係咪淨係行專業？唯一一個的身份的發展呢， 你會怎樣建議我們的聽眾呢？ 我覺得如果每個人應該慢慢放輕一些對工作專業帶給你的開心、要開始找多些其他我叫不務正業有時人是不夠不務正業， 不夠不務正業， 是、你太專一個專業去發展，就好像一個成功人士咁樣，但其實其他啲嘢咧，你冇得發展俾自己咧，其實特別係男性頭先所講喺呢個咁大壓力嘅社會咧，你會好唔容易去面對佢過咯。咁不務正業意思即係你可以多好多唔同範數啦。我試過個 uncle 好幾開心嘅，大家聽落去覺得好似好怪咁。佢中學教師教數學，佢夜晚做咩啊？揸的士。 O K 喎，幾中意呢個 matching 喎。 係啊，我中意揸車。而家退休之後咪揸的士， 係嘛？ 係啊，繼續揸咯。咁通常啲人都話：你過唔過到自己啊？真係係自己個關嘅啫。 其實我又覺得冇乜所謂。 中意揸車其實好過癮嘅，你又唔使即係叫即係雖然唔係賺得多啊，但係都有得賺啦，係嘛？喺裏邊去經營啊，去處理啊，咁呢個係一個畫面啦。咁所以呢度你可以去諗，即係大家男士諗一諗誒，點樣幫自己去開拓多幾個。户口，去多一啲唔同嘅，所以不務正業去發展自己嚇。咁、有啲諗嘅時候咧，你面對頭先嗰啲，就算你揾唔到女朋友，你都仲有好多嘢可以，或者喺嗰啲地方揾到女朋友， 冇錯啦。呢一個 最尾阿 Lance 有冇嘅新聞啊？ 其實我即係啱啱就係回應翻阿竹 Sir 講，其實即係生活圈子好緊要噶嘛。咁啊，就算即係啲朋友做 IT 又好，做即係會計，其實你點都抽到時間，譬如一個月抽一日，係嘛？其實最容易就係你啲運動 group 啦，有啲譬如跑步啊、行山咁。我自己畫寫生畫畫，其實入面咧真係有好多唔同即係專業人士咧都喺度嘅，啲女性咧。所以即係如果即係單身唔緊要啊，你最緊要係培養咗自己興趣，就算冇。 你唔會冇興趣，你即係一定會有一樣嘢你中意做，樂於去做噶嘛。你咪去嗰、那個即係男女性都共同多啲嘅興趣，因為而家上網討論區好多大把噶嘛，咁啊經常去約出啊，你行山啊，或者去邊度邊度做一啲共同活動，咪可以擴闊自己圈子。雖然呢個老土，但係真係 work 嘅。同埋啊，講一樣就係做義工咯，真係義工入面有好多好高質素嘅女性，因為佢哋識得關懷人，識得無私奉獻咧，係會識到好女仔。 即 係 需要被關心嘅，你 係兩樣都係咯呢樣。 同埋等於我上兩次嘅節目講，即係個電影《一代宗師》講要看自己，好多時而家我哋睇唔到自己，揾唔到你自己正嗰面，你淨係想揾到你賣俾公司正嗰面，嗰、那個時唔係你嚟嘅，嗰、那個只係公司機構要求你去 present 嗰面，好多時都係啲扭曲啊，或者你為咗佢哋你去做一啲嘢，好少工作係可以將你成個人。最靚嗰面係又呈現得到，間公司又配合到呢個 best fit 啫。但你又唔好嘥你自己其他啲正嘅嘢嚇，其他地方可以散咗出嚟嘅時候，你見得到自己多啲嘅話，你會好開心。 好啊，到最尾我哋以讀攻讀，你仲有冇嘢想介紹噶？定係都係想繼續講一代宗師？已經講完。 電影嘅有好多套嘅，如果有一套咧，又係有啲舊戲咧，你可以睇人性睇男性嘅話咧，有一套叫《巴比倫》。 哦，好耐啦呢套。 德斯汀霍夫曼嘅，系啦，同埋斯蒂夫麦昆先生，咁啊讲七十年代佢点样坐监，跟住点样俾人困，跟住点样喺个孤岛里边，佢点样好努力去逃狱，去到几廿岁都要逃狱，嚟到中间有啲要去单人仓要去困住嘅时候，佢点样养住自己条命，点样养住自己嗰个神啊嚟到去。去面對一個即係單獨囚禁嗰種嘅壓力，然後去睇人生嗰個意義啊，咁即係嗰一片天啊，嗰、那個自由啊，點解咁多年佢都想逃獄咧？咁嗰套電影係我覺得好， 咁點解咧？ 好吸引嘅。如果頭先我所講嘅就係佢去到出邊嘅時候先可以做得翻自己。你喺裏邊跟 number 跟規矩， 係 跟時間去做一個。我哋叫 institutionalize 一個機械化咗嘅一個制度化咗嘅一個你，嗰、那個唔係你嚟嘅。 即係好似而家我哋社會上面男性嘅角色也好，可能甚至乎女性嘅角色也好啊，喺你唔同嘅崗位入邊，其實嗰個都未必係你。 係啊，即係等於大家見到片頭，我今日著一件粉紅色西裝咁樣咧，我都嘗試去面對嘅。我買嗰陣時候好開心嘅。挂喺度已经开始有啲大镬啦，咁敢唔敢做咧？一 show 俾大家睇下先。哎呀， 喺过去嗰边，系啊， 系啊。 你有咩问题咧？你会觉得呢个粉红色嘅西装褛 系啦，你都要突破嘅。着嗰下买嗰下，我觉得好靓噶，系嘛？咁你要着嘅时候，究竟着唔着出街咧？究竟自己咁即系？你一定會諗，咦？人哋會望咧，人哋會點諗咧？ 係 好正常。我哋成日經過呢種洗禮，而唔會係你覺得人哋睇唔睇冇所謂咁樣啊。雖然我呢個面貌，我呢把頭髮都已經經歷不少嚇，即係人哋問點解留長頭髮啦、啊，留須啊，究竟你想點樣啊？諸如此類啊。咁但係呢個係要鍛鍊嘅。所以今日呢个西装都系觉得啊，都俾自己你接受到行出街，人哋觉得你怪，咁就怪咯，都系衫一件啫。怪嘅意思系咩啫？少见人咁着啫嘛。 少见即系少见多怪啫。 点解我会识着粉红色衫咧？正因为我嗰时去美国上堂，我见到啲黑人着粉红色衫，好靓，嗰、那个 contrast 咧系好正。咁我谂话，咦，我得唔得咧？咁我就试下。 哦，咁啊，所以最尾阿祝 Sir 咧就系话俾大家听咧，男人着粉红色系 O K 嘅，好 唔好？咁啊，大家中意。 同埋或者系留须同埋咧长头发都 O K 嘅，咁样。咁希望大家咧即系经过呢两集啦，就可以更加懂得。其实我谂简单一句说话啦 ，be yourself 啦，吓，即系无论喺任何嘅压力下边，无论喺任何嘅框架下边，任何嘅要求下边，任何嘅制度下边都好。找回自己真的想做什麼，然後就算在這些框框下面有些角色要扮演的時候，有些責任要承擔的時候，都可以有一些空間可以讓你可以海闊天空，好嗎？好，我們來到這裡，多謝祝 Sir， 多謝 Lance， 拜拜。什 麼是練心術？曬過勾琴面這隻字呢，其實是出自於心理學大師榮格。簡單來說，人的成長就好像古代的煉金術士一樣， 而将身心灵唔同范畴去提炼，先至可以成为最真实、最美丽嘅自己。喺呢个节目入边，我会同大家一齐去探讨心理学、社会学、身心灵唔同范畴嘅专业理论同埋科学实证，同大家一齐成长、修行、修心，活出真正嘅人生。我系安静，诚斋练心术，逢星期日12:00到下午1:30，到时见。